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的，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周一的第一首歌曲，我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袁娅维的最新单曲《别废话》。 擅长进化去面筋包，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给你露骨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哦，聚焦了，别一路孤独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Don't Speak， 来自于袁娅维带来的别废话哈。今天早晨呢，第一首歌曲就想用这首单曲，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昨天晚上看球看完了以后，真的可能各支球队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别废话，咱们场上见啊。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今天早上早安音乐秀当中不要废话，因为真的内容满满，干货满满， 就不能废话了。 比如说哈，昨天晚上有世界杯的进球， 嗯， 还有昨天晚上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晚睡早起世界杯的第一场落地见面活动，陪大家一起去看球了。我们的活动还要跟大家回顾一下。 是。 那还有呢，就是金曲奖的相关消息，以及 C 位出道的创造101。今天早上没有废话的时间，我觉得每一秒对我来讲都非常的珍贵。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满额大汗了，对不对？因为这么多东西来压在你身上，静瑜能承受得了吗？ 但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毕竟这也非常重要。 喘得太硬了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应该是我有印象以来早上五点最热的一次了，26.8度啊，大早上起来就26.8度。那么今天受到降雨云团的影响呢，本市气温是略有下降的，天热的程度会稍稍有一点点的缓解，但是呢午后到夜间会有雷阵雨天气，再次提醒大家外出要带上一把伞，注意防雷防雨还有出行的安全。 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总体来说呢，是既有点热，而且还有点闷，也就是闷热的一种天气啊。 嗯，有点小雨哈，再给加一点水，感觉可以蒸包子了。哎呀，啊、这个以及天气啊， 蒸包子。 不过还好，大家基本上要么就看球的时候都是在户外哈，晚上已经比较凉爽了。 嗯， 或者说在家里，但提醒大家，空调温度一定不要调得太低，容易引发空调病。 今天的主题就是别废话，赶快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排行榜的情况好不好啊。 今天早上真的没有时间废话啊，林瑞牧原已经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喊一声叫我第一名，哎呦看了一下，第一名还真的是林瑞牧原。 叫你一声土行孙你敢答应吗？ 还有翠翠说签到第二名，高兴的洗漱中的我手舞足蹈了起来，小心牙膏别甩地上啊。 慢点慢点啊，我们 来看第三名神采奕奕，第四名梦幻 Monica， 第五名是熊板板、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逝水无痕，第七名是高涛，第八名是我，第九名是阿乐，第十名是江中草珊瑚啊，那个我是他的名字是我哈、啊。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啊。对对，不是郭鹏啊，郭鹏早上并没有时间去抢到，即使抢了也没有这么好运气可以进前十。 是的，因为今天早晨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昨天和前天这两天当中，对我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就是去参加昨天下午那个活动嘛，对不对？ 嗯， 真的是还挺重要的。 不要上升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总感觉你要在 不 结个婚什么的。 昨天和前天这两天的人生当中，我最重要的是。行啊，人生就我感觉要摆喜酒的样子是吧？ 对对对。 然后前天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在你一边看足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创造101的那个决赛你是不能不看的啊。 屏幕不够用啊，好多人真的就是一张大屏一张小屏的在同时的关注着他们哈。 嗯，你说的就我吗？ 对对 对，好多人 就是因为在朋友圈看到了你。其实我也是这么操作的，就是大电视的时候在放着世界杯，然后自己的小屏和 iPad 就在放着创造101，所以真的感觉到哎呀好难啊，两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撞到了一起。 是，但是呢你会发现当天你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事情吧，被李宇春是一句话调侃到了哈、他说这两天关注到的最高的就是两个 C罗以及 C 位嘛， 没错， 对，所以周六的那一天呢 C 位终于是出现了哈，这个创造101的11人成团，而孟美岐的点赞数拿下了第一，最终拿下了 C 位哈， 所以 C 位现在也成了一个热门词汇。今天早音乐秀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从圈外到中心，你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成为了焦点或者中心哈。 当 然这个可能是像山治大哥一样的，哎，选拔成了第一名站在中心，也可能是自己犯错了之后被一群人围到中心一起去批斗一下。 就是这个样打的实在是太明显了，反正就是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人生当中的焦点或者是中心，能够告诉我们就 OK 了。 你可以像我呀，我人生当中每一次上班都是中心，因为早安音乐秀永远站 C 位，总共只有两个人永远站 C 位。 那这个 谢谢谢谢大家， 这个事就有点怪了，一共就俩人你永远站 C 位，那你坐左边就你是左边 C 位，你坐右边右边 C 位呗，这 C 位来回变啊。 来告诉我们你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来听听来自于 Lucy 以及蛋宝带来的焦点。闪烁电光火石的映照，哪怕略显软弱削减不了那份劲爆，胜过白昼下的浪漫或黑夜里的灿烂，对比眼中的暗淡，不禁给予几分赞叹，感染着周围气氛是逐渐散开的光晕，缓缓的透射着如同花蕾绽开的刚硬，在燃烧之前也经历过寒与火的锻造，如今完全的释放是给你和我的暗号。这世态炎凉的城市画面有点僻静，向下过暴雨之后留下冷漠的意境，用信手拈来的文字画破夜空寂静，在画龙点睛之后的话语出自即兴，饶舌界的健将思想充满着电量，就好比光让世界变亮的自然现象，字里行间的奥妙过滤了黯然道貌，创造着亮点的我们同样被亮点照耀。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不还认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那你就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

来听到的是 Boogie Wonderland， 来自于 Earth, Wind and Fire 啊。这支乐队呢，我觉得可以翻译成这个大地风雷乐队啊。 为什么？ 你看啊， Earth, Wind and Fire 嘛，大地风雷乐队怎么样啊？ 够土，你赢了。 对，土创的这个名字我起的应该也是有一套的，对不对啊？ 不要把我们变成土创早秀，这样不太好。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真的觉得大家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还蛮光荣的。 是啊， 比如说我刚刚就人生当中又一次占了 C 位，总共两个人每次占 C 位，哎呀，虽然说大家很多评论啊，什么关于腿啊和腿啊，但是朴实的这个答案真的是我看到了之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怎么说？ 门将和足球宝贝同框。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大家现在呢回复嘉年华三个字，可以看到昨天我们在现场我跟静宇的一张照片，你知道吧？ 嗯， 我跟你说，昨天拍完以后我当时就后悔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机。 我怎么了？ 他本来静宇本来腿就很长，这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他还不停的把腿往前伸。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往前伸什么意思。后来照片以后，我才发现真的出了1.9米大长腿的效果哈、 啊。那总比我先好好拍完了之后，我用后期软件给他拉很长，这样也显得很假。 是啊，原来你平常是这么操作的是吧？ 没有，大家看到，大家之前也看发送过静宇舞嘛，就是我号称腿玩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这双腿我可以玩一年。 这个 自己说是不太好。 是啊， 毕竟也是人生当中 C 位时刻嘛。 对，红色部队呢说这张照片呢就是大长腿 VS 大粗腿，够了啊。然后还有人说我这个是仅见的最萌身材差呼之欲出，门将和足球宝贝同框。哎呦， 就门将跟足球宝贝这两个形容也真的是蛮贴切的。嗯， 是啊。 来告诉我们大家人生当中的一些 C 位时刻哈，发送嘉年华可以看到早安音乐秀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 嗯，我们来看一下 Twinkle 啊，说有一次拿到班里的钥匙，我可是迟到了，全班都在门口等着我，这是我最尴尬的 C 位时刻。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这真的是 C 位，就全班都围着你，就等着你手中的那把钥匙去打开大门。 对，绝对是 C 哈。Drake 说有一次呢，在学校当中我得第二名，结果呢，我和第一名、第三名同学一起站在主席台上，那是我的 C 位。哎，也是哈，万众瞩目的焦点嘛，对不对哈？ 太子也说，从小到大唯一一次 C 位啊，就是上学的时候进入学生会，从一名普通的学生晋升到了学生干部，负责学校的体育活动。 嗯， 那当时就是全校焦点啊，因为一般体育活动或者比赛呢，都是由自己向学校来提议举办的，所以每次都有 C 位时刻的展现。 是，怪不得太子呢是一个感觉特别特别勤勉而踏实的人。但我上次见的那个就不一样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学校所谓的 C 位时刻的人是那个学校的这个纠察文明办还是 纠察文明？ 就是你知道我当时 没戴红领巾， 不是，就是当时在大学里面嘛，然后有三三两两的，就是大学的男生女生，我都卿卿我我在后面那小山坡上、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老师跟那两个同学说什么吗？去拆散他们， 拆散他们，这是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是吗？ 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位啊， 对，明白，就是督察办的这个 C 位时刻、啊、 是哈、啊， 还有 Little Baby 也跟我们说了，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就是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候有 solo 的部分。 哇，鼓掌，手动鼓掌哈！ 全场都在听我一个人弹琴，聚光灯打在我身上。 嗯 ，C 位压力很大很大呀。 我听你描述完以后，我觉得你真的很容易弹错，在这个国家大剧院当中，所有的人都在看你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心理压力其实还挺大的。 嗯，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 C 位时刻能够发送到我们。当然，除了你的高光时刻之外呢，像刚才那种丢钥匙啊，或者自己被迫囧的去捡钥匙的经历，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嗯，大家互动方式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我们每次到颁奖季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啊，奥斯卡奖啊，包括一些搞笑一点的，比如金酸梅奖啊，还有一个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做烟灰缸奖。 烟灰缸奖什么意思？ 就是指在这个播出的电影和电视剧当中有吸烟或者说烟草的这种镜头、 啊、 是会进行一个监测的。 是， 那么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最近也是发布了2017年度国产的电影还有电视剧烟草镜头的一个监测的结果。 嗯， 电视剧《风筝》还有电影《建军大业》因为出现了大量吸烟的镜头，被颁发了2017年的脏烟灰缸奖。 脏烟灰缸啊，还不是一般的烟灰缸。《拆弹专家》以及《空天猎》等10部电影和《我的前半生》以及《急诊科医生》等13部电视剧，因为没有发现烟草镜头而获得了2017年度的无烟电影奖和无烟电视剧奖。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有烟镜头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呢，他们吸烟的这个往往呢是表示出一种人物的智慧啊、时尚啊或者成熟漂亮等等，所以这其实算是一种 不太好的一种方式传达给大家的啊。 这就是作为一种不良的生活方式跟陋习来表现，但是在剧中就变成了，哎，这个人很酷，这个人好像很有品味一样，其实是严重的误导了大众，特别是可能青少年在看剧的时候，就会对于这种烟草的危害还有吸烟有不良认识，没有达到那么的清楚。 你看我就不误导大家，你看我给大家推荐的歌曲跟烟有关系，但是叫又见炊烟，来听听来自于王菲的版本。那这首歌曲一开动，我们旁边的这个人肉小喇叭就开始开动。 我叫中华小曲库，我再给你纠正一遍，每次都人肉小喇叭，中华小曲库 是这样，就是对于大众来说你是这个中华小曲库，因为你确实懂很多歌曲，但对我来说你就是人肉小喇叭， 因为每次放的时候我在旁边跟唱，对不对？ 对啊，你一直在我旁边唱的，你说是不是人肉小喇叭吗？哈， 这是我妈很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从小我就跟着唱，到现在只要一想起音乐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唱。其实可以想象，大家在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时候啊。可能你是在送孩子，可能跟老公一起上班，那当熟悉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也会跟着一起人肉小喇叭一下呀。我们叫中华小曲库，再次更正。 对，所以呢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音乐素养是非常高的，应该来说哈。但是很奇怪的是，在昨天的我们的这一次嘉年华当中呢，在去 PK 音乐的这一环节，我们竟然输掉了啊！ 但其实是有点难。昨天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有一个猜歌名的互动游戏，就会放一段哎历届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需要大家猜出这是哪一年的世界杯，哪一届世界杯。 对， 比如说很熟悉的像意大利之夏，对啊，这种的就很熟悉。包括像今年的2018年的时候，真的我在现场那个， 竟然第一时间他们没有人反应过来哈。 这歌曲出现的时候，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就激动的在台上蹦跶了，我说各位，早秀给你们放过那么多遍。

我们在熬夜的时候呢，需要的能量要多过于白天正常摄入的能量，所以在熬夜过后呢，特别需要补充能量以供大脑的消化。而体内大部分的食物会转化成能量，不会转化成脂肪，所以不用担心吃过早餐以后再睡觉会变胖。但是还要提醒您，熬夜对于胃的危害比较大，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球队，就尽量不要熬夜去看了。特别是今天是周一，还要强打精神去上班，是不是觉得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呢？今天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我们听众 Vivian 的推荐，他要把这首林俊杰和农夫的《由你选择》送给大家。吃什么样的早餐是由各位选择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早餐一定要吃，而且熬夜之后更需要好好吃早餐。 好了，7:37，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早晨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昨天熬夜以后也没有忘记吃夜宵的静瑜。 你刚才不是给大家在送早餐吗？怎么开始说夜宵了呢？ 我还没下班，没空吃早餐了，但是熬到晚上又特别饿，因为昨天晚上真的跟大家见完面之后本来就很兴奋，回到家之后呢，那场就日本的球也踢得特别好， 对， 一没忍住就偷偷看到了一点。 啊，是吗？我给你透露一点小消息哈，然后自从世界杯之后呢，我每次都是会看到一点的这场球的啊，但是这个2点到4点这场球基本就没有看过了哈。 所以确定一下，咱们俩待会儿真的不会接到领导的电话吗？ 没有关系了哈， 上早班还不睡觉。 但是我们觉得最近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就世界杯的期间呢，就你觉得人会特别特别充实，而且呢，今天我们不光有世界杯的消息，马上我跟大家来会就是关注到的是第29届金曲奖的相关的新闻，这个就厉害了哈。 是第29届金曲奖在前天圆满落幕了，大家非常喜欢的 Aeson 陈奕迅是斩获了年度专辑，并且第3次获得了最佳男歌手奖。 嗯，当然呢，徐佳莹呢是获得了最佳普通话专辑，并且呢首度获得了最佳女歌手。一同入围的还有林俊杰、张惠妹以及彭佳慧等实力唱将。其中呢，林俊杰还在颁奖礼的当晚是献上了演唱质量非常上乘的歌曲的串烧表演。他这次呢其实是入围了最佳普通话男歌手以及最佳普通话专辑等6项提名，但却很意外的是颗粒无收哈。 可能金曲奖就觉得说已经让你在现场站了这么久的 C 位了，那么就把提名的还有获奖的这个 C 位让给别人吧。而且 JJ 其实也并不是很在乎这些奖项了，就认可是在歌迷的心中。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颁奖典礼通常现场 live 的时候很喜欢请类似于像林俊杰呀，还有像林志炫呐、就这种行走的 CD 机， 很明显 绝对不会出问题，而且能够很快的把现场的气氛点燃。 是，主要是他们的这个现场音质实在是效果太好了哈，如果你换一个歌手过来的话，可能不能够保证这样的一种演唱的质量。当然呢，谈及拿下今年的年度专辑以及最佳男歌手的时候，陈奕迅坦言自己本来原本现在是很轻松来参加晚会的，说还没有能够想到连拿大奖这件事情，还说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好像感觉没做什么就拿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 这话说的 对呀、 我是来吃瓜的，那没想到你们给了我这么多奖哈、顺道就带走了。 嗯， 那这一次呢，金曲奖之旅真的是收获颇丰，不仅是3度获封了这个最佳男歌手，而且还凭借着最新的这张专辑是拿下了年度专辑大奖。 嗯，当然呢，在获得了男歌手最佳男歌手之后呢，Eason陈奕迅登台之前呢，先给奖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断断续续的说起了感言。听这个词儿，断断续续哈、中间还一直在口播超时的字幕的提示。他边道歉边继续说：“我最该做的事儿就是在舞台上很专心、很忠心的唱歌给大家。”但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即兴演唱了歌曲《披风》这首歌曲哈、这也是他这张专辑当中《Come In》当中的一首歌曲了哈。 这太开心了！本来说我没想到会拿大奖的，结果在台上又是发布感言，又是超时了，最后还是给大家即兴演唱了一段。 是。 那这一次呢，他就说：“虽然说很不好意思拿了很多的东西走，但是也是奉上了一张质量上乘的专辑，获得了金曲奖评委们的肯定。 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这张《Come In》当中的一首单曲，大家非常熟悉、很好听的一首单曲，叫做《海胆》，来感受一下陈奕迅他自己现在的这种喜悦吧。 上桥包天还有涨停，当午后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相信本感谁要紧，风流像在不想天气上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更慢拖着我出门去，忘了30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任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最后去哪里算命，好难过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不闹综艺，恰逢晚点 肩上握住心，带彼此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光明，假装二十几家人但买还不是会拆穿，并没有神奇。 想赚钱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独， 把前尘多磨坏，把生活多难挨，把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要感叹，我的像个海胆。 来自于伊森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海胆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作为一个吃货其实真的还挺难过的，就是平常我们应该看到海胆就想到是那个黑色的小球，而且它应该全身都有刺嘛， 嗯， 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刺身还蛮好吃的， 日料当中的海胆啊。 对啊， 刚刚 C 位出道的哎，已经出道很久了，并且这一次是第三次获得最佳男歌手的金曲歌王陈奕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海胆。 嗯， 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从圈外到中心，你生命当中的 C 位时刻就是什么时候成为了焦点或者中心呢？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的 C 位时刻就是你跟我那张照片，你知道吧？工野彦敏说了，哎，鲸鱼，今天听众有没有铺天盖地的夸你的逆天大长腿啊？我跟你说是有的哈，而且一直在夸，好不容易有一句夸我的阿乐说，其实郭鹏也没有那么胖呀。 就最棒的有一位听众真的是帮你友情的劈了一下腿，然后他使劲拉了一下，把我们俩大概拉到一个比例失调的位置哈。 就是我呢就变成了这个五五开的腿，然后鲸鱼现在腿呢就真变成了这个脖子以下全是腿，对不对哈？ 还有弦子也是很可爱，他说郭鹏你可以的，不过就是短裤长了，下次穿热裤出现好吗？ 太过分了哈！反正呢，今天那一会儿呢，这个现场的具体一些图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我们今天会稍晚时间有推送出来，对不对哈？ 是，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么今天看看大家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可以更多的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老板，给我来碗麻辣烫，不要麻辣，不要汤。 姑娘， 嗯， 您这是来吃？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两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老板，给我来碗麻辣烫，不要麻辣，不要汤。 姑娘， 嗯， 您这是来吃碗来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It's hard to find the love through every shade of gray. So tired of the same, never seems to change. It's hard to find the love through every shade of gray. 是来自于 DFLV 带来的 Shade of Grey。 这首歌曲呢被我自己评为是你设作这个手机铃声最好的单曲之一，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跳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跟其他人还不太一样。另外呢会比较清楚的听到，如果给你一首比较缓慢的歌曲的话，可能你想半天你都没有想到，哎，它是一首手机铃声来的， 就咣咣咣把你砸醒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节奏的鼓点也是很有力度。当然呢听早安音乐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帮助大家赶快的苏醒。 对， 来看看今天从圈外到中心大家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啊。 嗯， 很多朋友发来了 C 位两个字，我们今天是没有相应的回复的。大家可以发送嘉年华三个字，看到早安音乐秀的 C 位时刻。 大家怎么这么可爱啊，让你发嘉年华能看到我跟静瑜的 C 位，不是，然后让你跟我们参与互动的时候的是说你在 C 位时候的事情啊，你发 C 位两个字就没什么太大用了啊。 来看看大家的 C 位时刻。一抹说，我公职的这个日企呢收购了美资企业，那么我作为唯一一个又会英语又会日语的人，开会时候现场翻译真的很 C 位啊。 啊，真的很厉害啊。 厉害厉害。 另外呢你还会中文，那也就是说你最起码是三语来回这个切换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是现场开会的时候可以同声传译的。 嗯，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通过自己的这个职业能力啊证明了自己。每次开会的时候，你想所有的领导现场在座的所有的同事都直勾勾的看着你。 嗯，这种感觉确实不错哈。另外呢依依妈蕾蕾说，我167老公197，我拍照的时候呢 C 位总永远在腋下，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也就 C 位拼不了了，只能呢跟老公拼拼脸儿小了哈。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你想167其实在女生当中真的不算矮，就是算是高个了。 对， 但架不住你老公高，你老公是篮球运动员吗？ 197哈， 哎呀，这也算是最萌身高差了，差个30公分。 对啊，北太李博呢说，虽然我个子不算很高，但是跟单位的人出去搞活动的时候拍合照的时候，一般呢我都喜欢站 C 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不好意思站中间，我觉得没什么，所以照出来呢也比较明显，好找自己在哪儿哈。 嗯，这个心态也蛮对的。还有一个非常暖心的 C 位时刻，宋伟跟我们说，昨天呢是我30岁的生日，你看发来了一张照片啊。 嗯， 1岁的女儿，我的妈妈还有我妈妈的妈妈一起来为我庆生。嗯，四代同堂为我开启了新三招的生活呀，真的是一个完美的 C 位。 对，这个 C 位我觉得算是非常有意义了哈。于伟呢说，人生当中的 C 位呢是结婚的时候，当司仪说过可以和新人照相的时候，家里亲戚太多都围着照相哈。 嗯，我以为说当司仪说可以跟新人照相了，司仪站在了中间。这 C 位结婚当中的时候啊，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刻。那么再来看看上学的时候，海棠无香说，刚上大学的时候，大一新生和大二学长打篮球赛，全场啊基本上被压着打，但最后连续4记3分直接带走比赛。 嗯， 成功 C 位出道。 我跟你说，我曾经有跟你一样的梦想，也准备一次呢这个 连投4个3分、啊、 连投好几记三分，后来发现第一个三分扔出去以后比赛结束，然后我那球也没进。哎，真是没有办法了哈。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预测的后花园当中。从圈外到中心，你生命当中的 C 位时刻，什么时候你变成了众人所关注的焦点哈。 嗯，但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呢 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只是在小范围当中被他的歌迷所了解。 嗯， 当他站上歌手的舞台，第一次站到了 C 位当中，被聚光灯打到，被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的时候，他的歌迷心中其实是有点凉凉的， 嗯， 觉得完了，我的宝石要被大家发现了。 有点凉凉的，不至于吧？ 但这颗宝石现在开始发光溢彩了，因为是徐佳莹凭借自己的创作专辑《心理学》首度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和最佳专辑两项大奖， 一定要给她来打 call 了啊！因为呢，徐佳莹呢，前两天有人在这个跟毛不易聊天的时候啊，说到了，其实呢，毛不易最喜欢的歌手就是徐佳莹嘛， 因为他俩都是护士，是吗？ 他俩都是护士嘛， 他俩以前都是护士， 有点关系啊。他俩都是护理专业，但是最关键的是，他们俩的这种歌词确实都是有点直指人心的感觉。而这一次呢，斩获了最佳专辑的时候呢，徐佳莹也是非常激动，她说：“我觉得真的很像一场梦，因为跟我一样入围的歌手们都太优秀、太厉害了，我一样呢。”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同事、我的好朋友、我的歌迷，我会把两个奖金都捐给流浪动物保护相关的机构。哎，这点非常大爱啊！ 嗯，刚刚拿到了新曲歌后的徐佳莹要送给我们的这首歌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嗯， 现在就是和摇起车窗、调大音量，跟我们一起来舞蹈吧！ 是，来听听看这首来自于《心理学》专辑当中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Let's go。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干什么？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准不要干嘛， 婶儿，听说上次你出国坐飞机闹了个大笑话啊！ 嗨，别提了，当时空姐问 coffee or tea， 那你要啥了？ 我想了一下，我你看这 coffee 我喝过， tea 也喝过，

荣威 RX8 世界杯精神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了，来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时段，我们来感受一下啊，来感受一下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因为昨天这场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我们和全场现场的所有人一起高呼的这样的一种海浪般的声音当中，然后没想到见证了一场大胜啊，超级大胜。 昨天很好玩的是，在马上要看球之前呢，问了一下我们的听众，大概随机采访了五六位吧，让大家预测一下比分。就郭鹏比较保守的，大概是猜了一个2-1，对不对？ 三比一 哈。现场呢还有猜到我是3-0， 对。 好的朋友也有3-0啊，最多是4-0。 4-0，对。 就没想到半场没有看完， 就已经 5-0 了。 这一场真的是，可能因为我们早秀还有娱乐最王牌带着听众一起看，所以世界杯现场也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奉上一场比较精彩一点的，有很多很多进球的这样一场比赛呢？那昨天呢是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看过这场比赛，大家都已经一开始有时候吃惊，后来就赶快煮面去了，就觉得说反正你们也一直在进球啊。 是上半场呢，这个斯通斯呢是头球攻门，然后呢凯恩呢是主罚命中，然后斯通斯呢头球又补射，反正昨天一共进了6个球嘛，凯恩一个人就是没看，就是有梅开二度，最终呢是拿到了一个帽子戏法，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比较积极的一点是巴拿马最终还是进了一个球，所以昨天的全场预测只有我预测了巴拿马有一，是不是哈？ 对，但这也是巴拿马第一次入围世界杯，也是他们在世界杯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其实你可以看到，真的在踢进那个球之后，全场欢呼，是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刚刚有提到凯恩这一次是有帽子戏法哈。昨天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王牌嘉年华的这个活动现场呢，有一位只有4个月的小听众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是我们年纪最小的一位可爱的听众。他身上穿着的就是9号凯恩的球衣。 是，大家呢也可以一会儿呢去看一下我们的推送，这位小球迷的这个靓照也在其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2点钟呢，俄罗斯世界杯的 H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在喀山竞技场展开，波兰呢对阵的是哥伦比亚队，首轮均输球的两队呢迎来了一场生死战，而上半场呢这个阿吉拉尔受伤下场，夸德拉多凭借着个人能力制造了杀机，这一轮呢是助攻了这个耶里米纳头球破门打破了僵局，而一边再战呢奥斯皮纳是化解了莱万多夫斯基的单刀球，法尔考破门扩大比分，最终呢这一轮呢是上免了一次精妙的助攻，助攻了夸德拉多破门杀死了比赛，最终的全场战罢，哥伦比亚是3-0大胜波兰队，而波兰队呢两战皆负提前出局。要注意的到的是，波兰队是首支被淘汰的种子球队啊，他在世界杯这个开赛之前呢是排在全世界的第8位，所以呢这一次这一轮比赛之后呢，哥伦比亚呢取胜之后是积3分，保留了晋级希望。最后一轮呢，他们将与塞内加尔迎来生死对决啊。 昨天晚上11点的这场比赛依然也是非常的精彩，这是世界杯 H 组第二轮小组赛。那日本在叶卡捷琳堡中央球场对阵塞内加尔，开场不久呢，马内就不设为塞内加尔建功呢，随后呢，前贵是进球扳平了比分，而下半场呢，瓦格又打入了一球，但是替补登场的本田圭又破门将比分2度扳平。最终双方是2-2战平，目前是各积4分，暂居小组的前2位，是否会出现还要再看一下最后一轮的赛果。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中央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曾凯，他给我们发回从现场的报道。 青鱼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还是要来着重我想说一下这个日本队的表现。首轮比赛当中呢，我是在这个现场，当时是看到了日本队2-1战胜了哥伦比亚。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冷门，之前我也分析过了，日本有很多的球员呢，他是在这个西甲、德甲、英超他是打主力甚至是球队的队长，所以其实一点都不冷。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2-2能够逼平塞内加尔，这更加说明了水平。怎么说呢，首先第一点，能够在落后的这个情况下打法保持不乱，同时进攻上呢更有威胁，门前把握机会能力强，这是相比于他们自己上一场又一个进步。那么第二点，进球的是谁？第一个进球的是钱奎士，他是这一次参加世界杯这么多球员里面身体重量最轻的，但是他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作用却是最重的，所以千万不要用过去的眼光来揣测现在的球队。 好的，非常感谢曾侃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 是啊，刚才他说到钱柜式呢，确实钱柜式的这个身体重量一共好像只有120斤吧，就男一个男士啊，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只有120斤，但是这场比赛当中打入一球，而且打入了一粒，差点又打入了另外一粒关键球，是打中了门框啊，就非常非常厉害。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来自于世界杯清晨快报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歌曲时间了，来听到的是 Pitbull 以及呢 TKZ 带来的这一首 Game On。这也算是体育圈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跟着这首歌曲一起来进行摇摆吧。Pitbull 以及 DKZ 带来的 Game On。 你知道对于 Pitbull 来说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可以把自己的歌曲变成世界杯的主题单曲的，基本所以呢几乎他每次都会去发，但是每次基本都没有拿到最后的 C 位，你知道吧？ 等待着，可能下一场就是了，下一场卡塔尔的这个世界杯去投投稿。昨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来跟大家播放历届的这个世界杯的歌曲，让大家来猜是哪个年份啊。最终呢，哎呀，我们早秀队是遗憾落败，不过我们在其他的环节啊都是取得了胜利的。 但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这环节落败我还蛮遗憾的，因为所有的歌曲都是我选的。 而且基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奉送过哈， 对啊， 不过没关系，就是听个热闹，听个开心，听到世界杯的这种欢快的氛围。 嗯， 刚刚跟大家说过啊，昨天晚上11点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日本进球的这位钱柜士，哎，是这次世界杯当中体质最轻的一位球员。 嗯，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球场上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球员标准身材，比如说多高啊、多胖啊、多重啊等等的。 嗯， 那么世界杯开战在现在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个比较好玩的状况哈，就是身材高大的球队普遍的成绩就要比身材矮小的球队要好，而且跟他们的地域还有气候有着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 嗯，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的平均身高呢是1.86米，是海拔最高的球队，而亚洲的球队沙特平均的身高是1.77米，是最矮的球队。其实1.77米放在正常人当中其实也不算矮了，对不 对？ 对， 但是在球队当中，而且是男子的球队哈， 就稍微偏矮了一点点。具体到各大洲呢，欧洲最高的是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Lasso 以及 Tough Low 带来的 Heroes。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一种 Hero 的这种的表现和表征，包括 Hero 这个主题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去演绎，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算是有点电音风格的 Heroes 还是算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感觉。在世界杯当中，你应该能找到最多的属于你心目当中自己的 Heroes。 We could be heroes， 我们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啊，就是你人生当中的 C 位时刻。今天早上音乐秀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你在人生当中什么时候成为了焦点或者中心呢？郭威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我爸的 C 位时刻就是上周我的婚礼。我们奶奶家他那辈的兄弟姐妹十几个全都聚齐了，那作为新娘的父亲，我爸成功占了 C 位， 然后还发了一张照片。果然哈，这个一大帮的亲戚的当中的那一位呢，这个老爷子是特别特别的得意的一种感觉哈。 终于把女儿嫁出去了啊。 是， 然后可能不是这样的想法，说今天是我女儿大婚的日子。 对， 程程也说，哎，自己的婚礼算不算？当然算呐，婚礼啊，就是你人生当中占 C 位的时刻， 天然 绝对没有人跟你抢。 对，天然的 C 位时刻，而且你会发现各种人还过来要跟你一起蹭个合影啊之类的哈。镇苍穹呢说，我的人生的 C 位时刻就是逛商场的时候出现了，一进商场呢，然后就有人过来围上来说，烫头吗？美容吗？各种发传单就过来了，直接围住，再也不敢去了。也不至于吧，逛商场这件事情所有的商场你都不敢去了吗？ 看你进的是哪一家商场咯。 对啊， 还有特洛伊呢，哎，可能他就是围住你的那个人哦。他说生活嘛，总有酸甜苦辣，也正因为傻傻的坚持，所以有了挫折、遗憾、落寞和心酸。汗水成就最后站在领奖台上，成为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焦点。 关键呢，他今天这句话是不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关键是人家还站在过这样的领奖台上， 对，健美比赛的领奖台当中哈， C 位高光时刻， 很厉害哈。再来看一下这个开飞机的贝塔说，中学的时候呢，我化学特别好，基本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所以每次大考完都会遭到老师表扬，这算 C 位了吧？ 遭到老师，你看这词儿用的， 你 C 位就 C 位了，但是我觉得你遭到这个词儿出来，我们就不太乐意了哈。 你让其他没有遭到老师表扬的同学怎么想啊？ 对，我们也想遭到一下哈。 还有大美也跟我们说，高三拍毕业照的时候，几百个人啊在操场上分成好几排站。我本来站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位置，但是呢当天实在是太晒了，七月份呢我就华丽丽的中暑了，然后我就坐在了前排的校长旁边，妥妥的 C 位啊。 我跟你说啊大美，你的这个段子跟我当年高中的一个故事， 人家不是段子，人家是真实 故事。故事你知道我们当年这个刚刚上高一的时候哈，然后呢全校所有的学生刚一人两块钱收了当年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保险费嘛，是吧？然后呢全校第一次打篮球的时候啊，第二天呢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打完篮球以后说，哎，你们稍等一下我休息一下。他就自己往自己腿上一坐，嘎嘣把自己腿给坐断了。 把自己，我好像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啊。真的吗？ 我骨折过，就自己把自己脚坐断了。 好吧好吧， 但我对外宣称我是练跆拳道骨折的。 那也就是说今天这是算是所有早秀人的秘密是吧？ 最后我们跆拳道班毕业的时候，我也因为打着石膏腿所以成功的做了 C 位。 但是你知道刚才我说的那个 C 位是来自于哪儿吗？那朋友把自己的腿坐断以后呢，才发现，哎，我交过保险费。第二天他的腿就被保险都拿回去，就保险公司拿了一天这个钱，然后第二天就还给他了，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腿断了确实是一个悲剧啊，不过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悲剧希望不要再发生了。 是， 最近经常开玩笑说，哎，我看到天台上人很多哈，因为这届世界杯呢其实有很多人在猜测比分，但是加入到赌球事件当中到破产天台见这个事件是真的有发生。 平常呢说天台见是一种调侃，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消息的话，真的就是变成从世界杯变成世界杯悲惨的杯了。有的人呢觉得世界杯的时候蹭个热度，其实看球赌一把没什么，但是呢这种念头其实不能太多，因为从小彩头开始不论输赢呢都有点难以收手的感觉了哈。 因为赌博危害确实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小赌还是大赌啊都不要去沾染。而且呢这样的做法非常的违法，参赌者也容易落入到陷阱当中。 对，世界杯本来就是大家应该非常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呢这种天台见的悲剧呢就别再发生了，平常调侃调侃还好。所以呢我准备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来自于陶喆的无缘， 希望我们无缘天台见。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该好好谈却让你离去，该点买点什么哄你，你就不会生气，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感觉有一点不对劲，让我开始担心。我说了什么

别人以为九七四里面这两个主持人疯了啊。 对不起啊，大家别调台啊， 对， 就是太开心了，因为创造一零一的小姐们火箭少女十一人最终成团了。 哎，是的，创造一零一的总决赛呢在周六呢是最终揭晓了哈。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好不好啊，这个孟美岐、吴宣仪、杨超越、段奥娟以及 Yami， 还有赖美云、子宁、Sunny、 李子婷、傅静以及徐梦洁获得了创始人点赞前十一名，最终成团。 对，其中呢孟美岐是以最高的点赞数拿下了第一，登上了属于101舞台的金字塔尖，拿到了最终的 C 位哈。 真的回顾一下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是从他们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帮大家关注，基本上每周一的时候都会来回顾一下，哎，上周有什么亮点呀，啊，比如说为局打扣啊，局外人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精彩的表演的一些曲目都会给大家放送。那真的一不留神三个月已经过去了，一零一女孩追梦的故事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忽然全身开始起鸡皮疙瘩，感觉我们自己也算是这件事情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对不对哈？ 是啊，我们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创造，那叫什么？这发起人发起人是黄子韬， 创始人， 创始人，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是女团创始人。反正我有点赞，你有点吧？ 我点了呀。关键是昨天晚上，我们昨天那个晚会当中，就昨天我们嘉年华当中，我说这个老白可以出道一下，老白自己说他自己是白超越。他要知道白超越是什么样一个形象，估计他应该不会选他吧？ 他应该是孟洁的角色， 他应该是白美琪来着啊！ 对对对对对，有实力的，我可以王超越出道一下， 很有意思。反正昨天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我觉得大家非常高兴的就是，其实这十一个人大家其实都知道，而且每个人的形象都跃然纸上。这三个月以来呢，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持续的关注以及发酵，使得他们这个火箭少女团虽然这个名字一出来被大家吐槽，但是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关注。 Rocky Girls， 哎呀，听到了这个火箭少女一零一的时候在想说，你看看人家偶像练习生，9% 多洋气，到这边火箭少女，好了，不影响了，就姑娘们的这个实力在哈， 感觉是篮球迷的是不是？ 对， 啊， 以前每一次看这个创造一零一的时候，都是比如说第二天的时候看回放，或者说哎这周哪天这个点了外卖啊，下饭的时候吃一下，但是这周六的时候真的是守在这个电脑前，一边看着世界杯，然后一边看着创造一零一。 对， 然后看到黄渤跟侯佩岑站出来的时候，哇，金马阵容来担纲成团司仪啊！ 是， 特别是一开始的设置很有巧思，他们两个依次从这个另外一边走来，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比赛从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每一次的这个画面啊，真的是感觉我们陪伴了他们三个月，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但是你不要装，你绝对不是最开心的时候看到黄渤，你最开心一定是看到彭于晏，好吧？ 哇，天哪，真的没有想到，就觉得看个一零一还能看到男神，我生生把老公两个字咽了回去。 对对对，这彭于晏呢确实是非常厉害。那这次呢是和廖凡一起出来宣传电影《邪不压正》。客观的说，他们俩当时一起比划那个心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了一种穿透屏幕的尴尬感哈。 就只要说到我们《邪不压正》的这个上映的时间之后，这一天我们将由你们创造，也挺厉害的， 特别中气十足，阳刚十足。我们将由你们创造那种感觉哈。 对，那最后呢，大导演姜文也是惊喜现身，也成为了这十一个女孩的成团见证人。 非常不错。当然呢，这个最后《明日之子二》的新推官李宇春也是跨节目为一零一送上了十分有态度、非常酷炫的流行和野蛮生长。当然呢，作为流行偶像出道的这个李宇春呢，一直在关注着一零一女孩啊。直言呢，现在最热的就是 C 罗和 C 位了，对不对哈？ 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但我觉得让春春来出现，成为女孩们的成团见证人， 很有意义， 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因为2005年的时候，就是她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这个偶像还有这个明星的进阶的一个历史。那么13年以后呢，这一次一零一女孩们也是在李宇春的这个感觉有点承接衣钵的关系， 对，有点仪式感的这种点赞通道关闭仪式当中呢，有一种转换的感觉。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春春的这首歌曲《野蛮生长》。关键到黑眼圈随我长大，抱歉我没有收敛他一下，刚才太潇洒甩了甩头发，从蓝色到黄沙日内瓦，乱呀绕到蒙德纳，瞬间穿越欧美亚，只因忘了手指甲，你受不了吗？我见到天下，你看不惯吗？明年再看吧，蒙达到开花，五爪又张牙，春芽等不到沙太压抑干嘛，推到最高的围城，真是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掌，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 我有我喜欢的模样登场。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家里的篱笆留给盆栽吧，对岸的堤坝等着我去 crack。偏开出世人章，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有我喜欢的模样登场。Let me grow。Let me grow。 Grow,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李宇春带来的《野蛮生长》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挺符合今天主题的。不光是他在现场演唱过啊，更关键是创造101这三个月真的有在所有的观众心目当中是野蛮生长一般，是不是、啊、 嗯，女孩们迅速的成熟起来，达到一个成团的标准啊。 嗯， 但是最终的这个成团名单公布了之后，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么王思聪这次的身份比较尴尬一些，因为他虽然是网红小王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热心的听众，但同时呢他自己旗下所属的香蕉娱乐当中呢有两名成员最后进入到角逐当中，那就是傅菁跟强东岳。 对，但是呢这次强东岳呢我觉得算是有一次高开低走，如果说有些女孩是算是逆风翻盘的话，那强东岳真的是第一期第二期给人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受关注的，但到最后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少人去 pick 他了，对不对啊？ 但是像王思聪最看好的这个傅菁啊，自己旗下的也是王牌啊，打出来之后呢、也是最后的时候就逆袭了一点点，挤到了第十名的位置勉强成团。 是， 其实这个位置真的蛮尴尬的，就是最后看到傅菁一直在那边哭，然后说傅菁不会认输的，我们湖南女孩的特点啊就是拔得蛮、但是最后呢算是这个第十名的位置也让老板有一点不太开心。 嗯，王思聪呢在微博当中呢是吐槽了第三名出道的杨超越，因为杨超越确实这次算是这流量担当嘛，对不对啊？他说呢他在自己的微博下评论说，杨超越的出道是侮辱了其他十个人，侮辱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汗水，他们的业务能力。他还表示坐等杨超越的哭戏引起了热议啊。 但我们的网红小王呢不仅吐槽了杨超越哈，还吐槽了泰国选手李子婷的长相，说、你们这有压力有撒腻，你们叫男团得了。而且呢还说这个嫌李子婷的这个眉间距有点宽，就网红小王真的关注的点还蛮奇怪的， 就是他的这种点，但是确实也挺有网络网综这种感觉的哈。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争议也算是一件事情爆火之后的一个必然选择。像这次呢我觉得争议点都不止这一次了，之前王菊的这个突然大火，对不对啊？包括杨超越当时的一些比如车祸现场等等，大家都在争议。但是我觉得有争议正说明这档节目确实是让人重新去思考了一下，定义了一下女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位置啊。 对，其实对比上周的这个投票的名额啊，只是微微的调整了两位，那一个是王菊，一个是高秋子。 对， 那王菊呢最后还是非常的淡定的，就是非常开心的为大家祝福，菊姐不会是见过大世面的。 嗯， 但是我们可爱的胖虎就是有点难过了，就不仅自己没有成团，而且好姐妹徐梦洁是抓住了最后一根 稻草成团了。 是， 所以镜头扫过的时候，感觉真的胖虎有一种哭到死去活来的感觉。 关键是这一场比赛不是他的主场，他应该是平常那种可以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他能看出他的这个幽默来，对不对哈？ 嗯，但最终表现唱歌的部分还是蛮不错的。 嗯， 不过大家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创造101的决赛当中啊，前两位宇宙少女成员孟美岐和吴宣仪，那他们以火箭少女101的身份出道了之后呢，大家会关注一下说，哎，那未来他们到底是宇宙少女还是火箭少女呢？ 嗯， 两个人说，未来两年呢，两个人完全只会在火箭少女队当中活动，不会和宇宙少女同时活动。 对，但是呢，据韩媒爆料说呢，宇宙少女所属的公司 Starship 在昨天表示呢，吴宣仪和孟美岐将把这个宇宙少女和火箭少女的活动同时进行，他们下半年呢会以宇宙少女的身份活动。所以这些消息现在传出来以后呢，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点说不清楚， 感觉有点抢人啊。但我们山之大哥以前在宇宙少女都是占边缘位置， 对啊， 现在我们都是 C 位了，我们还要再回去吗？ 关键是你看昨天不足24小时，他们的首秀就已经登陆了芒果 TV， 已经上了超级大综艺快本了，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呢，这个火箭少女101这个团队到底能够怎么样？虽然现在很多人在吐槽这个名字，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现在有点像 Rocky Man 一样， Rocky Girl 马上就要登上火箭一飞冲天了哈。 虽然名字很土，但是寓意速度燃烧奔放未来。我们来听， 不能这么说， Rocky Girls 来听听看。OK, Rocky Girl. Rocky Girl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Rocky Girls。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火箭少女团的首秀，或者是这首歌曲的首演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自己感觉呢，跟创造101这首单曲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啊。 嗯，就是更加活力一些，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有一种魔力，就是能够把你身边的人就全部带到想要跟他们出道的氛围。刚刚我旁边真的站着郭超越啊，简直 是什么， 不，郭华水，你看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门的爆款的词汇。 是 就因为这个杨超越哈，在这个总决赛当中，因为要连跳三支舞，所以他自己也坦言说，我只能把精力放在集中的意志上，那另外两个呢，只能划水一下。 那划的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就跟他自己相比啊。所以你，如果你刚才叫我叫郭超越，其实我还蛮不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颜值跟他虽然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叫郭菊吧。 没黑啊，这两天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你真的有可能会变成郭菊。 是， 因为京城的烧烤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而且这一轮的烧烤一直是会持续到本月底的。 哎，这一周呢，这个京城的火力更加猛了，从明天到周六可能会连续五个高温日来霸屏，35和36度的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交替出现，这都不算事儿啊。 但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北京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可能会对交通造成一些不便利。那么外出的朋友记着带上一把伞，而且还要防雨防雷电。 是，夏天呢气温比较高，光照比较强，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注意一下。另外呢，敏感的人群呢可以去戴帽子，包括那天景瑜说过了啊，如果你没有伞的话，去找女生一起蹭一把也不错。 哎，也不错哦，阳伞雨伞都可以哦。 是，好了， 最后大家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稍晚的时候我们会送上昨天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王牌盛宴当中的一些情况。 对，有很多很多非常有趣的资料和消息都在那边会去呈现。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这个 各位 两个小时真的是有点这个不忍与你们 say goodbye， 不过没有办法。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头号粉丝，让我们安静的当一个小粉丝吧。 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嘉年华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感受一下足球宝贝和门将的魅力。我是丁鱼， 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就像飘柔，你忽然的扬起了眉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野火烧不尽的草垛遍地， 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